北村虽然是血迹斑斑，伤痕累累，却依旧英姿焕发。手执白纸露见笑，吴先生你可愿重获自由出牢门？只要在这自白书上签个字，保管你荣华富贵纸上签，有红长青，横眉冷对，盎然不开，放长风涛情澎湃，激荡内心，祖国横行虎狼成群，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把红旗举，闹革命轰隆奋起，刀枪武林红长青，浮想连天，思念战友。云天外娘子军战歌，犹如耳闻。勇善战，看不中人，无情我苦大仇深。他对党最亲，更难忘山头阻击炮火紧，摧枯拉朽横扫敌军。我虽胆只身陷魔境，同战斗且有那亿万人民金光锤炼成钢筋铁骨，您考验更显出赤胆忠心，当给我力量无穷尽。我要把这刑场做战场，牢狱变法庭，审判敌人。想到此，转身跨步，直逼南北，南霸天，心惊胆战，嘶哑了声音。红长青，你到底是欠字不欠？别忘了我的皮鞭无情铁料沉，这英雄猛然一拔，夺过白纸，一声欢喝，浩气凌云，够难贼。你想要我自白， 今夜临战，你们恶贯满盈，末日临，何恨你荼毒人民，可残忍可笑你螳臂怎挡历史车轮，凶悍你张牙舞爪逞凶狠，那是你绝望嚎叫垂死呻吟。但等那暴风骤雨，等的大地，你们这些地主恶霸、土豪劣绅、吃人的野兽、嗜血的魔鬼，一个个扫除究竟，无地可葬身。南霸天暴跳如雷，气急败坏不自白，那是你自己霸死玄，叹红树枝下干柴堆满，霎时间你烈火焚身，尸骨不存。

凶了朝阳过万难，他征途满怀着毕生信念，一路上穿泥泞，绕山峦，登峻岭，夜深间纵横驰骋，夜马扬鞭，飞奔东北方，直插飞虎山。 山身行急如电，抓战机不迟， 粮终要害，老虎死在乱石间，这英雄刚要上马，又听枪声响，暗判断定是匪徒们下了山，虎狼挡到何足惧，鼠辈拦路也枉然，叫你们同样下场，同样惨，全都是罗网难逃窜，不灭在深渊。杨子荣挺身上前，挥舞雄剑，神态从容，稳如山。北参谋长弯腰缩背，上下打量，见来人傲然而立，勇武威严，端正正，头戴皮帽，精神百倍，潇洒洒，身披皮裳，气概非凡，穿一身短打衣裤英姿装，照一件虎皮坎肩好气概，系一条白色围巾，映霜雪灯一双，厚底毡靴挂山川，飘摆摆，风吹皮裳，放荡身材露出来，拿虎一短枪，斜插在腰间。摸不透来由猜测难，忙用黑话来盘问，这英雄镇定自若，并不答言。在这时有一个小匪发现司徒，他连声惊叫，毛骨悚然，呼呼，众匪徒一听慌张后退，朝开地路，胆战心寒。杨子荣笑说：“那是只死虎，如此的胆量太不堪。他们说是你打死的，他撞在我的枪口上。你是什么人？来到这儿，快把来历说一番。我的来历你先别问，日后自知不用谈。”今天要面见崔仁章，此时不便对你谈。你乱闯山寨好大胆，哼，无胆量也不敢来闯威虎山。众匪徒虚张声势连声问，把英雄围在正中间。杨子荣目光如箭扫视群匪，巧招悬压倒敌人，嚣张起烟。今天见不到崔仁章，你们想问出一字难上难。众匪闻听再无脊梁，各个束手面面相关。匪参谋长说：“好，那就跟我走一趟，你交出家伙来上班。”这英雄抽枪在手扔过去，众匪徒借枪抬虎把马牵。杨子荣 开

年代，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。 I want a bad, what a mama, 住了那么多年没变妈妈，不是要反抗就是要离开我不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师想哭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